说不出口，比人心疯，比残酷痛，比等还久，总无法触碰，比失落更空，比嫉妒浓，比心沉重，低潮在发作，比迷恋疯，比压抑痛，比爱骚动更激动，因为是你，我的心已经上瘾，要你爱渗进我血液，哦，我才能呼吸，戒不了，戒不了你，我戒不了你。比失落空，比嫉妒浓，比爱沉重，不安的承受，比迷恋疯，比压抑痛，比爱骚动更激动，因为是你，我的心已经上瘾，要你的爱渗进血液，我才能呼吸，戒不了，戒不了你，嘿，哒哒，我戒不了你，我戒，我戒。 总比梦清晰，戒不了，戒不了。